哎，主持人中午好。 嗯，刘老师，在我们环球旅行家节目开始之前，还是要听听您介绍天气方面的情况。 嗯，好的，咱们今天中午呢，还是介绍一下这个北半球的天气。咱们先从欧洲说起。 嗯， 欧洲呢，目前的降水过程仍在继续，前段时间一直在下雨，而且呢，明后两天，这个降雨带将稳定徘徊在欧洲中东部地区以及中欧、南欧大部分地区，还有东欧、西欧，都将出现这个降雨天气。预计呢，这次降雨在这个周五之后才会这个逐渐的结束。 嗯， 哎，那么由于受这个降水的影响啊，气温方面，由于这个再加上冷空气，那么呢，明后两天西欧和中欧一带的气温呢波动比较大，尤其是英国、法国、德国一带都是这个升温降温比较频繁，而且呢它的幅度变化比较大一些，一直到周末雨水倾泻之后呢，气温才会稳定在20度左右，这是欧洲的基本情况。那么在北美呢，是前一段时间经历了炎热的周末之后啊，在美国东部将迎来这个雷阵雨天气。未来一周呢，雷阵雨是比较频繁。由于副高的加强，来自这个墨西哥湾和大西洋的这个暖湿空气加强北上，再加上呢之前炎热天气，它积攒了不少的这个不稳定能量，所以呢就会导致本周美国除了新格兰地区啊之外，那么其他地区啊都将面临着频繁的雷雨天气过程。 嗯， 那么呢在雷雨出现的同时，还会出现大风、冰雹或者是局地的强降水，有些地方恐怕还要受到洪水的这个威胁。 嗯， 所以呢到这个本周吧，美国东部很多地方的话呢都会受到这个雷阵雨的影响。 嗯， 气温方面，明后两天呢北美气温波动比较大。大的地方呢主要是在加拿大，受到一股冷空气的这个影响，那么好多地方呢气温都会降这个6到10度的样子。 嗯， 这是北美。那么在亚洲呢，亚洲基本上天气总体来讲还是可以的，因为咱们华南地区这个降水呢也是在逐渐减弱，那么呢这个在东南亚地区降水也不是特别强，那么在日本呢现在降水啊已经停止了，气温开始上升。只是呢在蒙古，由于这个冷空气的不断侵入，气温波动比较大，那么呢有些时候呢这个降温幅度还会大一些。不过呢随着冷空气的这个离开，气温呢又会上升。所以在蒙古，因为这个时候呢正好是在春季，那么它气温波动比较大一些，而且呢降温和升温且幅度基本上都在6到10度之间。 嗯， 所以到蒙古去的朋友一定要多穿点衣服。 嗯， 那么其他地方呢基本上天气都不错，应该说呢适宜大家这个去旅游。 嗯， 主持人， 谢谢刘老师。刚才您提到的北美方面的天气呢我们也非常关注，希望大家在北美旅行的过程当中应该先看看天气再计划自己的出行。再次谢谢刘老师，我们下次再会。 好，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岛，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 世界那么大，我们要无时无刻用新鲜资讯喂饱你的好奇心。旅行情报室， 北京时间午后的1:09，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环球旅行家，我是张帆。 各位好，我是小航。 今天是周一，欢迎小航跟我一起来到旅行情报室， 是来看看最新的一些个旅游相关资讯。 嗯，今天的资讯呢，我们先从回顾这个周末大家的孝心开始说起。 哎，没错，因为是母亲节，是吧？啊， 母亲节可能还是带动了很多朋友出行的一些计划。 没错， 我们知道在刚刚过去这个母亲节当中，很多朋友可能都和自己的家人，我们应该这样讲吧，这也算是一种亲子游，是妈妈带着孩子，孩子陪着妈妈， 也有可能是这个孩子带着妈妈一块去出游。 对对对对 对， 我原来我们老说银发一族，但是我有时候想啊，这个有的妈妈很年轻啊。 对， 昨天我们在看自己的朋友圈的时候，是不是都发现好多妈妈真是很年轻？ 对，主要是我们这个孩子辈的人在用各种各样的 P 图软件帮妈妈 P 得更年轻了一些。 其实妈妈真的是越来越美丽啊。 对，那当然了，毕竟是自己的妈妈嘛。 对，那我们来看一看，因为今年这个母亲节呢是刚好是在一个周末当中， 对， 所以呢带动的出游热情还是比较高一些。在各大在线旅行社发布的数据报告，前一阶段就显示出请妈妈去旅游成为了这个母亲节叫做最潮的尽孝方式。 没错，人们呢会选择这个带着妈妈一块儿去旅游啊。而在妈妈族呢这样的一个群族当中，他们呢在旅游里面说是扮演着更加重要的一个角色。 嗯， 而今年的母亲节恰逢是周日，所以呢各大的这个在线旅行社啊，他们也发布了一些相关的数据报告，显示告诉我们，是这个妈妈带着请妈妈去旅游是最好的一种方式了。 对，刚才我们说过啊，这个年轻人给父母预订旅游产品呢，它的比例达到了。就是妈妈游产品的，据说在80%以上。 是， 价格上呢，大家现在更放得开了。 没错， 因为 舍得。 过去我们怎么讲呢？说妈妈给孩子花钱的时候最舍得，那现在给妈妈花钱，我们当然也要最舍得， 必须得舍得啊！而且呢，尤其报的团都是什么纯玩团呐、无购物团呐之类的，甚至是这个直接带着妈妈一块自由行。 对， 那么这样的一些预订产品呢，价格呢一般比父母自己订的产品啊高30%左右。 嗯， 那人均消费达到了3530块钱。 而且我们看到另外一家旅行网站，它的分析数据当中说到啊，今年母亲节呢是在周末，所以上班族呢有一个非常便利的条件，不需要再拼假或者请假。 没错， 利用双休日就可以带着妈妈一起出行，所以呢在这1到2天的周边游据说是受到了追捧，成为出行的主要线路。总体来说呢，我们看到这个汽车保有量的持续上升，所以自驾游的产品相当丰富。城市周边2到3个小时车程的叫做景点加酒店啊，景加酒自驾游套餐受到消费者青睐。 对， 另外呢，高铁网络现在的普及对于周边游也是有极大的影响。 嗯，那是在这个近道可以这么来看，那远点的话呢，其实呢，在这个邻近国家和南半球方面也是更受银发族的追捧了。目前也是这个旅游市场啊，暑期旺季还没有到啊的时候呢，机酒的资源比较充足，而且性价比非常高。因此呢，很多人会用这样的一个时间为银发族们选择一些国内的长线旅游啊，甚至是出境游之类的。 对，刚才提到这个母亲节对旅游的促进作用，其实还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个这样的心得，就是我们在平日当中，我们可能会利用各种各样的机会让银发一族或者让父母有更好的出行的感受，这是最重要的。不见得在某一个点啊， 没 赶上某一个热潮。那我们为大家推荐的呢，接下来还有一个好的一个去处，就是5月份呢是正值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金秋季节，所以在这个方面呢，大家也可以考虑一下。像悉尼灯光音乐节也马上就要上演了，很多银发一族呢在南半球的旅行计划是不是也可以慢慢就开始了？ 没错， 哎， 这是一些个南半球计划啊，反季节旅行。 对， 但是其实啊，妈妈们最爱拍照，拍什么照呢？一定是穿着漂漂亮亮的，穿的是花红柳绿的样子，然后呢跟一些花们一块拍照，对吧？所以说呢，咱们要选择一个花多之处，让妈妈们拍照，一定他们会非常非常开心。虽然可能并没有那么好看的这个图像啊，但是我们可以让妈妈们满足这样的一个这个心情也是非常好的哈。 对， 所以有新的地方可以选择了。 小航提到这一点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咱们身边的情况。 哎，对， 在北京世园会开幕倒计时1周年的时候，上千种世园花卉最近在第6届北京花木春季花展亮相。 提前展示了世园会的繁花盛景。嗯、其实这个事情呢，已经前不久呢，大家已经都看到了。这个春季呢，它说没就没了哈，它、已经开始迎来夏季了。 春季里开花，十四五六。 但是你知道这个花朵、花卉、或者说植物，它跟人对于季节的这个感受呢，有错位的地方。你比如说最近的时间，大家看到月季花开的是正是时候， 而且在这个咱们的道路隔离带呀、当中，那是非常非常繁盛的月季花。 没错，大家这个一定要注意一下，就是千万不要大喊玫瑰玫瑰啊，是月季 月季 月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次呢，北京花木春季花展是位于国际鲜花港，现场分为了世园主题区、国际合作企业区、主题造景区、家庭园艺区和讲座交流区五个展区。室外展区呢，主要是品种叫试种对比。走进室内展区呢，大家可以看到的是以海坨山、官帽山和龟河为背景的世园花卉应用展示。那游客在这里可以提前来看一看世园花卉今后是什么样子的。 哎， 这个展示区的中轴方向呢，是以万花筒为主题的叫大型花卉造景。当人们在这项的隧道当中穿行的时候，叫一步一景啊。 哎，对， 不同品种的植物加上巧妙的搭配组合，可以看到千姿百态的景象。 哎，没错。那么花展的负责人也告诉我们说，这样的一次花展当中的花卉涵盖了无性系种苗，还有这个花坛花卉，还有是宿根花卉、家庭园艺植物等等类型，共展出乡土植物、自育新优品种以及无性系植物、宿根植物等等国外的这个新品种花卉啊，1000多。那作为北京世园会的预演呢，这样一次画展还会特别对于世园课题初选的部分的新优花卉品种进行集中呈现。 对，这个大家可以看到很多以前看不到的东西了。 哎，对， 刚才说到的这个无性繁殖花卉品种呢，其实它是现在国际花卉育种研发的一个新的潮流。那这次展会集中呈现的是像天竺葵、矮牵牛，还有鼠尾草啊、梵根呐、石竹啊、双线藤啊，六大类的无性新品种。这里面呢，很多的这个专业名词我们就不一一解释了。 对， 大家可以去相关的网站上看一看。如果你觉得不过瘾的话，当然你读万卷书还得行万里路，你可以不用行万里路到我们的国际鲜花港就可以一睹它的真容。 是是是，当然我觉得有问题的话还可以再咨询他们那边的相关的工作人员啊。 对对对， 他们也会给朋友们进行相关的解读。随着这个咱世园会的脚步是慢慢临近了，这个园区园艺展览展称作呢也正在紧锣密鼓当中啊。这个世园会举办地呢在延庆，这个平均海拔大概是500米以上。 对，稍微有点高度的地方。 对，所以呢早春它有这个晚霜啊，并且风力呢较大。为了保证世园会呈现的效果呢，这个世园局啊，自2016年就组织相关企业分别从四类的中国传统名花、国内的自育品种野生花卉和国外新优花卉品种当中去入手，进行品种的试种跟筛选，同时也通过花期调控和增强抗寒性等等繁育的技术创新植物的应用展示。可以说啊，在植物的品种啊、生产技术啊、应用方式方面啊，是做足了功课，迎接这世园会的热烈召开。 对，世园会呢，我们知道我们得等待一下，但是呢，最近一段时间大家如果有功夫的话，我们不用去延庆啊。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花木的展示呢，是在国际鲜花港， 对， 非常近的地方，所以那边大家就可以看到很多来自明年世园会上的新奇花木的展示了。 是的， 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一首歌曲过后继续回来。 说别带伞，点错了，据说最招牌的午餐，下一站还有什么来调整我乐观，一路转多几个弯才够我好好展览，让我最骄傲的乐观，被讨厌或喜欢，冷空气就快 我们要无时无刻用新鲜资讯喂饱你的好奇心，旅行情报室。 旅行情报室继续回来，我是张帆。 各位好，我是小航。 今天环球旅行家，我们的情报呢有很多都是来自身边。 是， 刚才说到了咱们世园会脚步临近当中，这个过程里面啊，咱们可以提前看到世园花卉。那么接下来咱们来看看美食的消息， 吃呗。 哎，前不久由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第18届相约北京艺术节再次如约而至。 是的， 相约北京，大家这个名词非常熟悉了吧？ 对，这么多年了吧？对 对。相约北京呢，是以文化交流为宗旨，为一带一路沿线及相关国家编织起一条绚丽多彩的艺术锦缎，主题鲜明，利益凸显。那本届的相约北京主宾国是积极响应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意大利。 哎，对，意大利呢，它这个音乐方面啊，在欧洲文化中心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而本届艺术节呢，也是在主宾国的框架下啊，推出了一系列意大利的古典音乐演出，非常非常丰富的类型的曲目啊，也将会为我们的各位听友们带来一场亚平宁半岛的音乐风暴。 嗯，说到这里，大家说，那不刚才说吃吗？怎么一是音乐风暴呢？ 就是哪儿哪儿这是、哎、啊？别着急， 对，说到意大利，还能少了这口吗？ 就是的呀。 那除了多项意大利相关展演和意大利美食节作为了咱们相约北京北京艺术节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 在享誉中外最具传承精神的民族饭店来举办。那透过美食呢，这次的这个节日将充分的展现一带一路沿线及相关国家的文化发展现状和民俗风情。 嗯，那么从5月14号到5月27号期间，也就是说 今天开始， 对，从今儿开始哈，民族饭店这个磨坊咖啡厅开启意大利美食节，由意大利的这个米其林厨师带来亮点品出的舌尖盛宴。 哎，这个大家是有口福了。美食节呢，分别邀请了意大利的主厨出品的自助餐和米其林大厨出品的米其林套餐。据说呢，他们的这个厨艺啊，就像是优雅的魔术家，什么炒煎烤烩、然后食材呢，就像注入了灵魂一般啊！这个两位名厨带来的每一种美食呢，都代表着意大利的文化和精神。那他们也希望把他们的意大利美食精神呢，传播给更多的，尤其是咱们中国的朋友。 是我们怎么描述啊？其实我觉得咱们听友啊，有理由不相信。 哎， 但是呢， 但是小航他特别爱吃， 是因为有一个朋友跟我这么说过一句话，就说啊，说你如果在国外旅游的时候，你真的发现肚子饿了，但是呢，可能这个不便于寻找周边的餐馆啊什么的内容的话呢，你可以寻找两种餐厅，一般都不会出错。 那怎么找？ 就是说你要找找看周边的有没有意大利餐，或者找有没有日料，就不太会容易出问题。 我明白了，就这两种呢，我们在某一个范围之内还是可以很放心 啊，对， 而且质量都不错。 对，就是说呢，你看啊，日料嘛，东方美食其实跟咱们这个饮食习惯接近， 对、 这个不用说。但中餐馆的品质咱们不好保证，有可能很好吃，有可能很不好吃，也可能会有什么洋中餐啊这东西，就不好说了。但是意大利餐呢，基本上品质很稳定，这个事儿。 对对对，意大利呢也是欧洲这个各国当中美食是被夸赞最多的。 哎，对。 那么刚才我们提到的，在这个美食节期间呢，意大利主宾国隆重推出艺术家为相约北京还要献上精彩的演出， 是的， 辅以什么家具、香氛、红酒等等的艺术体验。两位名厨引导来宾去参与意大利菜品的拼搭，打造属于自己的米其林美食。还说那个亲子活动啊，儿童现场还制作一些东西，还有一些现场的小小的体育活动， 真好， 为这个美食节增加温馨美好的氛围。 一起来去感受一下意大利相关的美食。 平常爱吃意大利美食的朋友，在这个节日期间也可以来享享口福了。 我们相约北京。 好，我们歌曲之后会进入到广告时段。今天的环球旅行家旅行情报室还在继续，下半时段小航张帆继续回来， 一会儿见。难得糊涂的酸

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 世界那么大，我们要无时无刻用新鲜资讯喂饱你的好奇心。旅行情报室。 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的环球旅行家旅行情报室，我是张帆。 各位好，我是小航。 小航张帆在下半时段的情报分享过程当中呢，要说一个这周的主题。这一周其实有两件事情哈。 对，尤其呢是在这周的下旬的部分啊，到了18、19号的时候，周五、周六的日子 挺热闹的， 哎，热闹极了。 5月18号是咱们的这个国际博物馆日， 对 啊。那么在5月19号呢，我们知道，从前两年开始呢，咱们有了这样一个日子， 对， 就是咱们的中国旅游日， 没错。 那今天呢，我们先把这个目光聚焦在博物馆日， 没错。 我们来看看本周博物馆的主题都有哪些。事实上呢，从这么些年大家在北京咱们开展的博物馆的各种各样的主题活动当中已经了解了不少，因为北京算是咱们全中国博物馆资源非常丰富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 啊。那是啊。那这样咱们就先从这个2018年博物馆日有99家博物馆免费开放相关的活动怎么亮相来去跟朋友们分享。 好不好， 先说好消息。 哎，对，今年这个5月18号就是国际博物馆日嘛，那刚刚我们说了有99个博物馆将会免费开放，有93项主题活动将会供朋友们来去选择，其中包括有46项展览、5个讲座和42项的活动。 哦，真丰富。 不仅如此呢，我们北京啊还将会推出这个超级链接下边的博物馆，就是网络518活动。这个就只允许人家有双11、双12、618什么的哈，咱也有518活动， 这才更有意义嘛。 啊、对对对，因为博物馆啊也要开直播了，游戏，这个游人们呢可以通过一些游戏呀、这样的形式啊，通过手机、电脑去畅游全市的博物馆。 我们刚才小航提到一个数字啊，说这次呢是北京市的99家博物馆免费开放 啊。 那么大家可能要问一个问题了，咱们北京到底有多少家博物馆啊？ 啊，对对对。 那么我们看到一个数字，告诉大家一个答案：目前北京地区各类博物馆达到了179家。 哎，对。那其中大概有一半吧，免费开放。 对对对，刚才说的差不多就是这个数字。 哎，对， 免费开放的其中包括有，国有的，还有一些非国有的博物馆。很多博物馆根据自身资源特点，策划了93项的主题活动。刚才你也提到说有46项展览， 哎， 5项讲座和42项的活动都在其中。 哎、没错，那其中呢，这个像首都博物馆将会在5月16号推出基辅通会啊，这样的一个通州历史文化展，讲述咱们城市副中心相关的前世故事。 对，刚才提到的基呢，就是京畿的基。 哎，对，京畿的基。那么这个根据相关策展人介绍说啊，这个展览将会以近几年通州考古当中发现的出土文物为依托，重点展示郡县制这样一个行政管理巨变背景下的通州路线的一个就是道路和县县级别啊这样的一个县城特点，以及相关的漕运与通州关系的遗存。 我们知道原来这个通州有一个称呼嘛，我们老叫说潞州啊，就是三点水潞州。 对， 那么这个潞州呢，我们也把它现在还有一个地方啊，在通州的境内叫潞城镇，就是当初通州在这个历史的演变过程当中有不同的名称来代表它。目前呢，我们看到在这样的一个展览当中已经敲定的展品包括有鸭形壶、金带环耳洗和京鲁段运河图。大家听到这些名字是非常新鲜，因为他们都是新出土文物。 哎，没错。但同时呢，像故宫博物院也会推出这个歌谣瓷器展，这个单士元诞辰110周年的纪念展，还有明心写真，这个卡塔尔阿勒萨尼收藏展， 对 啊，等等各种各样的名人故居纪念馆也会推出这个为了民族的文化繁荣、文化名人与文化自信巡展等等等等。 对， 那像中国的海关博物馆和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呢，也会推出毕中毕信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藏铜镜展，馆藏铜镜展啊。 那么这个展览呢，其实是通过一些他们馆藏的一些铜镜文物，还有拓片，还有包括典故和诗歌等等多种的形式来讲述什么呢？讲述咱们中国镜子的故事。 哎，对对对， 这个还是很有意思的。咱们知道这个，因为玻璃的这个镜子呢，它 来到中国呢是比较晚的事情、嗯、那在这之前呢，其实我们现在看很多的古代的电视剧也好，影视作品、嗯、你看到的这个都是叫铜镜， 没错， 铜镜其实在很多人看来说这怎么照啊，这个照出来这人首先他影子是不清楚的， 那人打磨的光滑呀， 对， 是吧， 所以在这个程度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就是古代技艺它的高超， 没错， 嗯 啊，所以说我们可以用现在一些个文物去看看当年的古人们他们那会儿的这个手工艺啊、 嗯、 他们的文化啊，他们的一些个认知情况是什么样子的， 对，这是咱们昨天的历史嘛、嗯、 哎，对， 刚才小航也提到说网上博物馆这个网上的活动其实非常的关键，现在如果没有开通网络这样一个环节的话， 嗯， 恐怕是不完整的， 没错， 那在5月18号我们预告一下上午的9点钟博物馆互联网盛宴，叫做超级链接下的博物馆网络518活动的专题页面将会准时上线， 是 这个专题页面呢将分为动态和静态两个区域，动态区以虚拟演播厅的形式来出现，实时展示各家博物馆最新的一些节目，那静态区呢将下设518谈今与昔，518聊再创新，518对话京津冀，518邀您来普查等等的板块，以文字、图片、视频连线等等丰富多彩的形式来呈现，展现咱们北京地区博物馆事业繁荣发展的全貌。 嗯，咱们北京市文物局新闻发言人于平也告诉我们说，此次专题的页面将会永久保留，并且实时更新，扩充博物馆的近况。那希望通过更加便捷的方式，去吸引未曾走入博物馆的市民去了解博物馆，让走进博物馆成为人们生活方式的一种。 嗯。除了这个网上的博物馆，刚才我们提到的各种区域的文化的这样的活动之外呢， 嗯、 咱们还有一个就是提到京津冀的博物馆， 哎、 有互通互联的事。 没错， 本月的15号，也就是在明天，由市文物局、天津市文物局、河北省文物局、中国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恭王府博物馆、北京鲁迅博物馆，也就是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将签订合作协议，搭建这3地博物馆间合作绿色通道。 嗯， 一些博物馆呢已经开始尝试打通京津冀。 太好了，那么尤其呢是北京鱼宴啊，作为这个古都北京常见的候鸟之一啊，每年的7月底到8月初的时候会飞过京冀地区，最终抵达南非的开普敦、博茨瓦纳、纳米比亚等等地方去过冬，然后呢到第二年的春分之后再会陆续返回到北京繁衍生息啊，这全年迁徙距离超过3万公里， 这个我真的是 哇， 我原来真的还是不知道这件事情的，我只知道北京鱼宴是咱们确实是一个标志性的东西。 对啊， 但是真的没有想到它飞行距离这么远， 这么厉害哈、啊！ 每年飞啊， 每年环球旅行一次哈、啊， 真的。那作为这些候鸟在北京的家，是哪儿呢？大家可能异口同声都能说出来。咱们正阳门管理处今年推出了叫"关注北京鱼宴，策动文化扶贫"系列活动。正阳门真的是每次提到这里的时候，可能北京鱼宴这样的形象就跃然纸上哈、啊。 没错， 5月18号晚上，也就是在咱们世界博物馆日的那天晚上，正阳门管理处将通报鱼宴粪便对于古建影响研究的阶段性的成果，非常细化的一些很有意思的这样的一些消息跟大家分享。那么在今年的这个博物馆日到来之前，是不是您做好了各种准备会去参与到这些活动当中呢？ 我们感受一下各种各样的博物馆冷知识。 嗯，太棒了。说到博物馆呢，再说一个好消息吧。 好， 咱们西城区啊，据说又添了一家新的博物馆。 好， 刚才咱们说的那个数字的时候，一共是179家博物馆啊。 对， 北京地区的博物馆现在还在不断的增加当中。 嗯， 今年春节期间，作为咱们天桥演艺区重点建设项目之一的天桥印象博物馆是正式亮相了。可能很多朋友跟我一样，我们有的是听说了没去，有的可能都不知道这消息。咱们天桥印象博物馆呢，是位于北纬路和天桥南大街交汇处的市民广场地下内展示空间。 嗯， 面积呢近3000平米，是天桥演艺区形象展示的重要环节之一。这个博物馆啊，以彰显传与传承天桥地域优秀文化为核心，主打的是民俗博物馆加文创空间这么个概念。 嗯， 春节期间呢，作为厂甸庙会天桥地区分会场的组成部分，跟大家见过面。那有这个消息说啊，北京唯一以天桥为主题的天桥印象博物馆在咱们5月18号国际博物馆日呢会正式向公众免费开放。 哎，太好了，刚刚张帆也提到过这个主打民俗博物馆加文创空间这样的一个领域，让我们很感兴趣。 嗯， 那这个博物馆的设计会什么样呢？它一共有3个主题空间，分别是叫做固定展陈、文化体验和活态展陈3个空间哈。 嗯， 未来也将会通过像是博物啊、 传习、文创、设计、阅读互动等等多维度进行运营。那其中这个固定的展陈区呢，是以天桥历史文化发展传承为线索，通过当代的一些个展陈手段和高科技的互动项目融合，以天桥丰富的历史文化背景全面去展示天桥地区的历史沿革、景观文貌，还有相关的悠久历史的文脉，也突出咱们这个天桥固有的当地的历史文化特色，重点要展示天桥地区重要的人物、历史故事还有文化遗存，向观众们去传达社会的一种正能量。 嗯，天桥是北京文化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对， 我们知道的不少的历史典故啊，不少的人物都和那里有关系。 嗯， 咱们的文化体验区，刚才小航也提到这样一个区域了，是融合历史和非遗还有艺术、美学、民俗等等多个领域的内容。 嗯， 通过阅读、文创、培训、设计、互动体验还有惠民文化交流这样的活动形式，那天桥印象博物馆呢，是作为咱们完善演艺区文化配套的重要设施，对天桥文化的各类表现都进行了梳理研究加以传播，来传承天桥的传统文化。另外呢，他们还会积极的进入文化市场，推动文创研发的创新发展。说到这里，其实天桥我们再往北相对的是哪里呢？ 嗯， 我们看到故宫的文创做的现在是越来越好， 对，都成网红产品了。 对，所以我觉得现在这如果说到博物馆的话，大家，在当代这样一个我们可能非常丰富的手段的这样一个时代当中啊，我们就会发现，说到博物馆，不再是那个一成不变的，不再是那个只是在馆藏当中的东西。 对， 更多的我们可以通过网络的手段，通过互联的手段来知道它， 通过甚至是电商的手段， 哎， 去买到它。 对，这个事情是非常关键的。这样呢，可能有更多的游客就会很方便的把这些文创产品带回家。 对对对。 那么刚才说到了文化体验区，最后还有一个叫做活态展陈区。 对，这个呢是以传统文化它为这个活态展示为核心哈，将会通过与西城友好城市、非遗城市的文化交流，包括场店、庙会、市集、天桥艺人的技艺表演、文化惠民活动的一些体验等等形式呢，将活态展陈区打造成为咱这演艺区里边的活态文化地标。 嗯， 地点刚才我们再来说一下，就是在西城区的天桥市民广场的一个地下展示空间。 嗯，说到这儿呢，还是希望各位能够在这个周末，在咱们丰富的北京的博物馆的各项文化活动当中来积极参与，能够，我们刚才说了嘛，小航说的好，说这个文创产品大家可以买回家。 对呀、啊， 所以呢，您如果没有时间到现场的话，我们可以通过各种网络的方式来进行互动和体验。 嗯，我特别去爱买各种各样的文创产品，也特别去愿意逛博物馆那些个礼品店。 嗯， 比方说以后啊，有机会也可以去咱们这个中国西瓜博物馆、中国蜜蜂博物馆、北京自来水博物馆，还有龙回葡萄酒博物馆， 嗯， 去买买啊。 对，刚才小航提到这些都在咱们北京，都不远 啊，不远。 好了，我们今天的环球旅行家旅行情报室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环球旅行家，我是张帆， 我是小航。 嗯，接下来是住在八七六的时间，稍后见。 晚餐和你先旅途的收场，你讲的快乐和我一样，你的疯狂跟我最像，哪怕有一天星光不亮，你是我黑夜的太阳。好多话都想讲，好多歌都要唱，一路两个人同一